最讨厌用枪划掉虚伪的男孩，说什么什么爱你在心口我难开。我最喜欢脚踏实地真正的男孩，他知道知道怎么用心来把我爱。我要奉劝那情窦初开的女孩，如果你要找男朋友，不要只看他外表帅不帅，你要留意他是不是很坦白很实在。注重外表虚伪的男孩，你不要不要对他付出你的情怀。如果他是坦白实在真心的男孩，像这样这样的男朋友才是可爱。我要祝福天下那多情的女孩，希望你们找到一位可爱的伴侣，真正的相爱，这样的人生会过得很幸福很愉快。